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和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还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9，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7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啊， 预告一下先，我哋今日嘉宾系有豆豆啊， 黑眼豆豆啊， 黑眼豆豆个 friend 啊， 安顺豆豆 啊 ，Anson Bean 系我哋都一段时间冇见佢啦，咁啊佢嘅新歌《聪明豆》啊，今次有机会又再同佢倾下偈啦 ，update 下佢呢段时间啦，因为据说佢都好忙啊，佢上年都拍咗好多嘢。 冇错，咁啊，到底佢上年拍咗啲咩咧？今年啊有啲咩嘢嘅安排咁样咧？转头6:00就会有 Anson Bean 嘅出现，同你讲下噶啦。 系安顺豆豆，一阵出现，好中意呢个名， 我惊讲啊， 啲 fans 嬲死我哋。 系，真系讲到人哋以为真系咁叫啊，惨啊真系。 喂，今日啊想 share 咧。其实呢个都待咗好耐嘅，咁一路都未有机会或者醒唔起啦。 系， 咁系讲紧最近睇咗两套嘅足球动画。 喂， 咁嗱 咁突然， 嗱平时咧就系、是、通常我睇咗一套最新嘅，跟住就推介啦。我觉得今次有趣嘅位置系在于两套嘅动画咧、都系以足球做主体。 系。 咁我係同期睇嘅，睇完一套再睇另一套。第一套就叫《青 絲》，係咪閃電十一人啊？ 閃電十一人我當然有睇，但係都搞唔掂。閃電十一人真係有絕招啊，大佬， 係 好勁啊嗰啲。咁啊，一套就叫《青之蘆葦》，一套叫做《藍色監獄》啦。《青之蘆葦》就上年就即叫做所謂播曬啦， 係 播曬意思即係佢而即。唔係應該感覺我睇曬佢播咗嗰啲 ，OK， 即係佢未大結局，不過佢嗰一個季度已經完咗啦。 出咗兩季，係連續兩季24集播曬 ，OK， 咁啊睇曬啦。咁跟住之後，藍色監獄就仲出緊嘅， 係 差唔多咩噶啦，因為佢即係應該10-20集左右啦，即係佢仲連即係仲播緊啦。咁兩套嘅漫畫就仲連載緊，但係佢 background 係咁嘅。咁、其實呢兩套咧。 个风格系咪好唔同嘅先？首先一样嘢 唔同嘅，无论画风定内容上都好唔同。 O K， 咁因为两套都系朋友推介一段时间， 系 咁点解我无端端开嚟睇咧？就系、是、因为之前2月中嘅时候，总之要 踢波， 唔系啊，已经唔系好 早紧足球队。 因为我想攞世界杯。 你讲完出嚟，自己都笑， 劲冇说服力。嗰期因为忙紧打碟个 show， 跟住之后个人有啲紧张同埋颓颓地，于是乎就我要睇啲热血嘅嘢。 又系嗰啲茶余饭后廿分钟食饭时间就开一集嚟睇，咁又唔嘥你好多时间咁样啊嘛。 系啦，咁你就可以。我想找一些熱血的作品帮自己、okay. 啊、這樣叫差电、 okay. 因为那段时间看完这个孤独摇滚之后就找新的看 okay, okay, okay. 这套人家推介开的找你看、 嗯嗯、 其实两套你都要你都有先有次序的、两套讲足球看哪一套先呢、我就上网 search 青之芦苇 VS 蓝色监狱即 是呢两套是大家都拿来做比较的作品的 是的、 okay. 我 VS 完那些网民的比较呢就個結論，我就開咗青之蘆葦先。咁點解呢？因為啲人基本上咁樣講啦，青之蘆葦同埋藍色監獄咧就話藍色監獄人氣高啲，咁、但係藍色監獄咧就冇咁寫實，即係換換啲角色會有啲所謂絕招嗰啲咁樣嘅。咁但係我就對一個好寫實嘅故事咧幾有興趣。 即係最好運動就係類似男兒當入樽嗰啲，你唔好加啲太浮誇嘅情節落去就最好啦。咁樣 衰啲咁講係。呢期系咯 ，OK， 即系有权下一期，我想睇啲好夸张嘅，系啦， 吓，但系呢排个人在地啲啊，系嘛， 系咯，唔知点解呢期就想咁睇啦，系啦， 再踏实地啊你， 系啦，咁所以就我去选择咗睇咗青之芦苇先， 系系系， 咁啊嗱，佢系上年年中左右播完两季嘅， 系， 咁啊，但系如果你未睇又有兴趣睇。嘅话咧，你就可以等五点半又系啦，都系嗰句防雷。 系啦，唔好俾我哋剧透到啦啊！你自己扭细声啲也好，点都好。 因为我觉得需要剧透先讲得舒服啊。 系 ，OK， 俾三秒大家可以去转台啊，或者扭细声啲，预备。 三二一， 好啦好啦，开始讲啦。咁咧，青之芦苇啦，先讲。咁佢嘅写实系在于乜嘢咧？佢系讲紧成个日本足球嘅体制。 哦、oh, okay. ， 体制嘅意思系咩？即系由青年军开始讲，或者佢叫 junior 嘅青年军，即系由你读书时期你入去踢嗰啲足球学校啊，入嗰啲 club 或者高中嘅比赛，讲个体制点样由最初期，跟住慢慢打上 B 队啊、A 队啊，然后入去 junior， 即系可能 U 20点样嘅日本青年军啊， okay. 然之后再成为踢 J League 啊，或者代表国家队，佢成个嘅体系。去讲嘅、 okay, 那個，即系由青少年时期开始讲起啦。 系啦，然后佢会着墨于呢一个体制嘅、因为佢讲紧点样一步一步过啲难关。你知所有作品都系噶啦，主角一定系经历难关噶啦。 系啊系， 佢啲难关就系呢一种。呢个系真实存在嘅大佬，即系唔系啲虚构嘅大佬，系真实存在。你要打唔同 grading 嘅球队，你点样由 B 队去升去 A 队啊、二队变一队嗰啲咁，嗰件事好真实嘅。 OK， 同埋就系会讲到即系对于日本足球嘅睇法啦，都系佢哋都好正常啦。 系 咁，所以嗰件事就系围绕住真实嘅框架。咁然后嗰个再真实嘅就系、是、咁主角一定都会有啲特别嘅能力定咩啦咁。咁呢个就系嗰、那个剧透嘅位啦，就佢系一个咧。 Okay. 波底唔係特別好嘅，但佢唯一一個最勁嘅能力咧，就係、是、佢視野好好。 哦、 視野好好嘅意思係佢可以記到球場上面，無論自己有定係對面人嘅嗰啲企 位 嚇，係啦。咁呢個即係所謂嘅空間或者 spacing 啊、走位咁啦。咁呢一個真實有運動足球員係做到嘅， 係 係啦。咁啊，沙維啊，有冇記錯嘅話，即係西班牙以前一個足球員好出名嘅中場咧， 係。 就是類似做到呢種嘅 ，OK， 係啦，佢係可以記到或者佢可以 feel 到究竟球場上面大家站， 所以佢好適合做一個中場嘅指揮官啊，係 啦，咁樣係啦，即係佢一個咁嘅能力啊，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個主角嘅能力，而 which 好少可一啲足球咧以前嗰啲好即係都係 focus 個人技術噶嘛，但係佢攞咗視野呢一個嘅能力作為佢嘅武器， 係 幾少見，同埋就變咗。佢好多嘢咧都系围绕住战术啊，一啲系我踢波咁耐我都唔识嘅嘢。 O、okay. K， 我睇而个原因系因为咩？我冇跟过一个正规嘅训练咧，我唔知道踢波原来用脑嘅位系去到咁样样啦。 系 即系咩三角短传嗰啲，你都会知道。 系啊， 点样 系阵型点样摆咧？ 坦白讲，我真系冇乜研究 嗰啲三三四嘅阵式啊，咁样 嗰啲都会知嘅、但系佢真系会再。再 focus 多啲喺战术上面嗰件事， okay. 就會令我覺得好似唔識踢波咁。 哦，咁唔緊要嘅，你應該真係唔識噶嘛。 係啊，係 啊，所以唔緊要啊，我真係唔識噶， 唔識。 係即係你一路睇，你就會佢係真係好深入，同埋係用足球去講足球 啊。 係啦，即係唔係嗰啲即係咩絕招？即係當然主角有個能力啦，咁咁所以佢會。咁樣去細拆，變咗如果你本身係鍾意足球去睇呢個代入感，嗰、那個真實性就係喺呢度啦。係啦，同埋佢個主角唔係淨係純粹打進攻㗎。佢、會將佢後尾擺咗去一個呢、這個又係劇透位啦。佢之後會將佢擺咗喺一個、 防守 打雜啊。係、 哦、 啦，但打雜做主角係真係好少。即係我睇嘅可能足球嘅漫畫動畫唔多啦。你真係好少會揀呢啲，因為呢啲唔係一啲好受歡迎嘅位嚟。 係，因為唔即個畫面上你要去交代個故仔，你唔係行去射門嗰、那個嗰件事就冇咁熱血啊嘛， 係冇咁熱血啊嘛，你一定係，所以佢嗰個吸引力係喺度咯，同埋你講緊嗰個角色點樣一步一步去摸索自己嘅能力，去了解自己咁樣。 OK， 咁呢個亦都係成日講一啲作品嘅矛盾咯。佢一個好強嘅能力，但其實佢唔識用，或者佢呢樣以外佢嘅波底唔係特別好嘅咁。咁所以。是啊，我覺得一路睇戲幾有趣，佢點樣覺醒同埋佢了解足球。哦，原來三個人咧就會做三角短傳咧，就係、是、成為咗個三角人，點樣去拆散人哋嘅後防啦？咁好現實上嘅嘢。 有冇睇完之後想落場打翻？ 我有諗過，但係應該做唔到噶啦。 要約齊咁多人，廿二個人 啦，應該係 唔計後備都廿二個人。 所以我係冇嗰種衝動啊、所以我睇完嘅衝動就係睇埋藍色監獄繼續延續嗰份咩咯？ Okay. 好啦，咁藍色監獄係咩咧？佢其實深刻都寫實嘅，佢冇去到閃電十一人嗰種咧，即係 咁誇張又飛起啊， 未去到咁誇張嘅，都冇足球小將咁誇張。足球小將其實都誇張嘅， 誇 係啦。咁但係咧，佢簡單嚟講係咩咧？就係、是、又係 criticize 緊日本本土足球， 係 因為佢有一個叫主要嘅監督去控制成個 project， 因為藍色監獄就係總之揾咗一扎僆仔咧，懟落去一個混咗嘅地方，一個足球以足球做主題嘅生存遊戲，咁當然輸咗唔會死啦，喺個動畫裏邊， 個 生存遊戲即係一關一關咁樣過啦。 總之你俾人摟咗，你就俾人摟咗啦。係 你摟咗，你從此唔使諗住代表日本隊踢噶啦。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生涯就結束噶啦，因為大家都係想代表日本隊啫。 成個足球生涯你已經玩完 了，就玩完噶啦，係啦， 係 啦。咁佢裏邊就係、是。要訓練一個頂尖嘅進攻球員，係、 okay. 世界級嘅日本 number one 嘅，咁所以有300個人入去玩咧，佢最後佢聲稱淨係會 train 最後一個人出嚟，嗰個人就踩咗299條屍體， 哇！ 然之後你最後就可以成為咗日本最勁嘅嗰個即係進攻球員啦， 前鋒 係啦，咁佢係 criticize 緊話哦。日本一路以嚟踢波嘅風格係點樣？唔夠自私，所以咧，我哋咧要 train 一個有能力可以自私嘅進攻球員。咁所以裏面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唔同嘅 challenge， 可能係有好多人數之間嘅比賽啊，或者有啲訓練諸如此類啦。佢類似就係要你去揾一個屬於自己嘅武器。 OK， 呢樣嘢套用喺現實世界都 make sense 嘅。譬如我當我哋做電台啦，你嘅武器同我嘅武器係唔一樣嘅。 嗯， 你就要透過呢個過程。去找屬於你的武器、我假設你的武器就是你 你找不到呢 因為我都找不到自己的武器了 我找了嗎我找給你啊高咯 你做電台的武器就是你 高你我都找到你的武器了你矮了你就要想想首先你要了解自己找出你自己的武器然後你就要磨靚那把刀、然後怎樣在球場上用得着那個概念是這樣的你放在人生当中你都可以即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啦。咁所以佢就係一件咁样嘅事有啲人是速度快嘅有啲人呢就係、是、射波好劲嘅有啲人就係天才个控波好劲嘅咁。咁有趣个位置呢就係、是、蓝色卡木个主角呢佢嘅武器呢就係、是、又视野好广阔同青之龙为个主角係一样的。我真系觉得啊，又会咁巧， 好嘢！ 咁我睇翻漫画作品，好似青之龙系早啲嘅，咁、 okay. 但系算啦，即系你都冇话差唔差嘅呢啲，佢 execution 上唔同啦，咁咁于是乎又系讲成长咯，其实就个主角又系视野好劲，但系波底唔算特别好，跟住点样去觉醒啊，跟住越嚟越劲啊，咁系有深刻画风上咧有少少夸张过青之龙位嘅，同埋你嗰个咁嘅监狱嘅 set up 其实系现实中比较。冇 脱離現實啦， 但起碼佢冇嗰啲360度打空翻嗰啲啦，佢都有少少誇張嘅動作，但係你覺得係 make sense 嘅都仲，咁所以兩套嘅作品咧就係咁樣樣嘅分別啦，係係啦，同埋如果你講畫風上咧，即係藍色監獄就靚啲嘅咁，但係如果以你 聽完兩套，你會覺得邊套紅啲？ 我會覺得係《青之蘆葦》，因為我覺得尤其你講一個，即係我都係嗰啲咧睇運動漫畫，中意睇翻啲比較寫實咧，貼近翻現實嗰一種嘅熱血咧，我先會覺得好睇嘅。即係例如《排球少年》，我就覺得係比較貼近少少寫實啲嘅一個作品啦。咁我覺得咁樣我個代入感會強啲啊，因為你例如一啲漫畫。如果佢系讲一啲好脱离现实嘅运动漫画，即系嗰啲技巧好劲嘅，有必杀技嘅，咁你可以无限将嗰个角色扩展到你写到去天花龙凤都得啊嘛。你会知道呢个角色，只要个作者愿意写，佢最后点都会有一啲新嘅技巧、新嘅必杀技去打赢对手啊。咁但系例如南二当入樽啊，例如你头先讲嘅青之芦苇，咁我觉得。咁人係有個限制喺度噶嘛？你點樣去用唔同嘅方法去突破嗰個限制先係好睇嘅地方啊嘛？ 所以你覺得青之芦苇係 我估係咯，我估咯。 呢、這個就係講完一輪之後咧，我對呢個世界嘅感悟。今日即係 share， 除咗 share 作品之外，就係一個作品紅同唔紅咧，天時地利人和。因為又或者咁講，頭先你嘅睇法嗰樣嘢係好。好個人口味，即等於兩套戲、兩首歌咁樣，都有時好個人口味啊。我平時聽歌都係啦，但個紅唔紅咧，有時你真係都有啲因素啊影響到。第一聲優陣容 啊， 因為青之蘆葦嘅聲優陣容係唔夠藍色監獄勁， 哦、okay ， 所以本身個班底 已經輸咗，係 幫咗嗰件事嘅。 O、okay、K， 有時好想咁講，兩首歌都係嘅，班底可能係幫到手， 係 係啦。 同意的 豪华星级阵容嘅班底本身已经有 noise， 系 系啦，嗱佢有权星级班底唔代表个作品定好，但系佢已经吸引咗你嘅注意，或者你会对呢件事有咗，你会为一个班底去睇呢个作品，呢件事唔系纯粹净系嗰个作品睇咁简单， 系系系， 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咧嗰个 timing 啊，因为蓝色监狱同埋青之芦苇上映年中啊、蓝色监狱系近年尾开始播到而家播紧，上映年尾发生咩事咧？世界杯 系，我就系谂起呢、這个 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嗰个 timing 啦，系可能你会觉得青之芦苇好睇，但系个世界红紧嗰、那个即叫做话知名度高啲、hit 啲系蓝色监狱，系因为佢出现嘅时机，佢夹啱咗世界杯，咁、佢又未去到好夸张啊嘛，咁所以佢里边一啲嘅情节话要 train 一个最劲嘅进攻球员咧，咁、喺日本队。啱啱嗰届世界杯，大家都睇到，即系都好劲啊！虽然都系十六强止步啦，有一个好劲嘅球员叫三尖分啦。啲人咧就会将嗰个动画世界同现实世界沟埋一齐。 系， 佢哋有啲 meme 系讲咩话？三尖分系咪喺蓝色监狱嗰度出嚟嘅？因为佢嗰种真系好劲嘅进攻能力啦。咁、就系咁样，咁你咪同埋嗰段时间播紧，咁你咪不断 relate 紧嗰个现实世界发生嘅嘢咯。 系系系 系，呢一样嘢就系个 timing 会令到一个作品红同唔红，而有啲嘢有时可能。可能啦，因为我冇归根究 check 到最根本，佢当时上嘅时间系一个一早 plan 咗嘅时机，定或者系咁安排咗啊，定系点样？即系我都唔知道啦。系啦，即系可能大家争档期，青之芦苇我都想系世界杯播，因为一定会 relate 到，但系最后唔得啊嘛。 系唔可以撞埋一齐咁、样。 好多嘅天时地利人和之下， 嗯、 令到一样嘢红唔红，有时嗰样嘢本身好唔好睇。啲人中唔中意，可能唔系最重要。 系，不过我觉得咁样嘅好嘅作品咧，最后都系会俾一啲有品味嘅受众系发掘出嚟嘅，就好似我哋嘅波城咁样，佢就好有品味咁样发掘咗青之芦苇。即使蓝色监狱系几咁红，几咁多人睇，佢都系学识咗欣赏呢一套青之芦苇呢一啲真正嘅艺术品。我咁样系咪得罪好多人？ 我唔知啊， 我得罪晒蓝色监狱嘅 fans。 都唔系嘅，都冇嘅。咁蓝色监狱有佢好睇嘅地方嚟嘅，系我都追嘅，所以两套都追晒，唔同嘅享受咯，只能够话。所以最后一啲嘢会唔会成为经典呢？都系天时地利人和。但系做创作嘅人就好似佢呢首歌个谂法就系、是、要成为新嘅经典，要有呢种谂法。Every day. Come watch me rain, yeah, I'm the bright

有位女仔透过呢首歌讲佢哋心目中想另一半同自己做啲乜嘢系代表住最 sweet 嘅咧？有 Beanies 嘅公主抱。既然有时啲歌都系男仔讲女仔，女仔讲男仔咁样。嚟紧佢哋有机会开 show 啦，咁不如两个坐埋一齐去写同一件事，又会系点咧？有 Liu 同埋 Gigi。 故事已结尾，但伤口仿似你预及。凌晨独自特别想你，然而寂寞是我跟你。I just want your love, I want it, I don't wanna let go. Love lost 过后嘅日子，仍带着你送给我的戒指，是我太眼浅，不可以与你相见。只得我一个思念，看着你已经失去爱恋的心，怎么我奋不顾身？一早应该要分，不想再忍，不想再等，敢于放手，孤身去走，放弃与你交缠，不再为你失眠。一切又似结束，世界分裂，一切告别也许化作启示。Yeah, I can get what I want. Yeah, I know that every time I'm be alone, I feel lonely. 每当我再次遇见你，提醒我故事已结尾，但伤口仿似你预及。凌晨独自特别想你，然而寂寞是我跟你。I just want your love.在转变太快 Girl I want your love 却得到你给我那十戒或者都始终要放弃却担忧我仿佛被占领同期风景都似你吓到决心不是气让我失眠让我纠缠让我讲别再拖延别再想念让你后悔别到头来说你也想念过我 Even I kept what I want I still only with youWhat seems to be fine as 缘分来越要后悔我不该也要后悔那离不开你却后悔珍惜过你 两个坐低一起去写曲词就在爱情当中失恋状态之中找到这一种的 statement Liu 和 Gigi 的 I can get what I want 下段感情想要什么未必知但总之就是想要 I want you 勇望着你的眼神 I need you 试探你偶然 What to do 探索你香气上慢慢 Yeah Why to you 越坐越近越头晕做情人 Someone else 跳上有天分一种积分 Everything is under the tip of my tongue 胆敢一刻跟你再说 You will be the one 就算你偏爱如何抗议这雾霾，兜圈兜过界苦苦得正别破坏，绝去我明白遗忘你情怎样猜。 Get it off, get it off my mind, get it off, get it off my mind。 Jeremy 李俊杰的 Closer， 人三心两意是无所谓的，有时想有人陪呢，但有些阶段亦都想自由奔放地去滑下浪，探索下个世界。 Falling around twenty-three, I can easily put my faith in her. She blow away my doubts and questions, still I can holdInside, I hate the serving, freezing from the drowning and falling, never explain. I hate the serving, drinking on a bloody dirt like whiskey, getting overloaded on the way.Couldn't sound like an old man. I can finally feel my breath in you. Around and around I'm on the road. Believe it's the midpoint from one to two. 这首是来自他即将推出个人 EP， EP 名字叫 Life is 里面最后一首派台歌曲是 Manson Vibes。 青春带点冒险感觉 ，One Way Ticket。而呢位朋友咧，亦都即将有机会出碟啦，佢系咁讲啦，仲要话咧第二三只都准备好啦，佢听日会上嚟同大家再讲多啲嘅。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down, we're like, babe. We gonna stay and Pikachu. 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我曾经试过给失败把梦摔破，不是即便安慰是跟你坦白说。It happens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Get back on your feet 'cause now stay optimistic。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赶快把我退后。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hat life babe 开心优时最新排台歌歌名叫做 Optimistic。 日本新一代运载火箭 H3 朝早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大升空之后第二级发动机未能够点火，地面控制中心预计任务无法完成，宣告发射失败，向火箭发送自毁指令。碎片坠落范围是菲律宾东部水域，文部科学大臣永江贵子深表遗憾，承诺尽快查明原因和制定对策，回应外界的期待。 H3 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与三菱重工共同开发，原本被寄予厚望，与富商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竞争。日本有航天专家分析，今次对日本打入国际商业航天市场以至太空战略及科技竞赛构成沉重打击。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近坪石。重复一次啦，就系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意外清咗场，慢线解封。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去坪石对开。而沿住窝打老道去狮隧。通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的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接近警察总部。九龙方面，

为送咗个嘉宾啊，今日有 Anson Bean 啊， hello。 点啊？呢一个身经百战，我部剧满唔满意啊？今次 满意啊，多谢。 因为我都一段时间冇见啦，之前上次送俾你就系一个边边有力啦， 系边边有力。 系啊，今次呢个身经百战，我哋都觉得就系我哋一段时间冇见，都应该可能有差唔多一年多啲啦，已经系。咁、所以我谂呢段时间喺 social media 或者唔同地方都见到你上咗好多唔同嘅舞台啊，咁样，所以我哋觉得，咦，应该 Anson Bean 而家都系一种身经百战嘅感觉，好多舞台经验啊，咁样各样嘅。你自己有冇都有咁样样嘅感觉咧？开始， 我觉得我未去到身经百战嘅，因为我的确仲有好多嘢都未试过啦。但系我系的确系经咗啲战啦， 系啊，你经过嗰啲战先，譬如音乐嘅舞台为例啦，呢几年之间有冇边啲舞台你自己觉得玩得系好印象深刻，觉得好过瘾嘅咧？因为见你喺譬如户外中环玩过啦，跟住亚博又玩过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大嘅 stage 都玩过啦。有冇边个你自己觉得系最中意或者最难忘？ 我会话有一个好玩嘅就系阿博嗰个 show，就系同肥仔一齐 crossover 嗰个咧， yeah. 就系好我系好开心可以同肥仔玩咯，因为佢系好挑战到自己啊，同埋佢成日排啲舞咧，佢都会揾啲嘢揾啲花神啊， 系 真系唔知系咪咁讲，但系因为当其时做星嘅时候，我廿强嘅时候佢排咧就排咗掉咪空中接啦， 哦嗰个好劲啊嗰、那个， 系啊，之后今次佢就会玩遮啦，即系我觉得佢每一次都会。即系度到一啲嘢，挑战到，即系逼到你去做一啲你以为自己做唔到或者系好难嘅，但之后又真系得咯。然后但系最开心嘅 show 我会话系中环海滨嗰个咯，因为嗰个 Unique Asia Festival 系真系令到个 crowd 开心。然后我为咗嗰个 show 咧，我提早咗去将两只未出嘅歌去做好，然后去俾大家嘅，因为我发现。嗰樣嘢先係，即係喺個 festival 度，我冇理由唱啲好慢或者好抒情嘅歌，因為我覺得真係得嘅，但係我會覺得有少少嘥咗咯。我想全部人會因為我可能同班 dancer 一齊跳舞，會因為呢首歌而開心而興奮咯，所以我就。呢、这、一个 show 我话系玩得开心嘅同时，佢提醒咗我去做多啲咁嘅歌，然后亦都再提醒埋我，我系真系，我觉得呢一类歌我系会更加开心咯，做得。 系。 而家喺舞台上边令你最开心或者最令你 enjoy 嘅，会系可能每次挑战一啲唔同好难嘅嘢，定还是系你见到台下嘅一啲观众为你嘅 performance 感到哇好犀利啊！即系有冇？舞台上嘅边一啲东西令到你系觉得哇特别好正啊！呢一下嗰、那个 moment 系好值得记住啊，咁样 嘅。咁我会 enjoy 同观众交流，然后令到个 crowd 可以 hype up 佢哋嗰种感觉嘅。 系， 但系就即系间唔时啦吓，我间唔时都会想挑战一下自己喺个台度做一啲令到人哋哇咁样嘅嘢咯，即系当之前抛咪接咪嗰啲。咁呢啲就我会觉得我可能心血。虽然都我觉得自己心血多，但系都咁样搏嘅话，又好似有啲太危险啦。所以我唔会话呢个系我最 enjoy 嘅，但系我觉得间唔时做一下啲咁样嘅嘢，又好似挑战一下自己，同时间又会可以 shock 到大家，令到人哋有啲冲击咁都好嘅。 系有冇试过一啲 fans 咧？可能喺你嘅一啲 performance 完咗之后，即系虽然 wow 完之后，佢会私底下同你讲翻 ，Anson Bean 啊，你下次都系唔好做啲咁危险嘅嘢啦，我好担心你啊， 惊你有啲亲啊咁啊， 危险嘅。嘢佢又冇嘅，可能系可能系啲 MV 佢见到我拍得，如果成日都系动作会整伤，或者系可能有时候我自己玩啲极端少少嘅题材，可能会成身血啊咁样，佢哋就会啊可怜啊，真系少少戥我可怜咁样。但系咁佢哋知道我冇整伤嘅话，佢哋都会继续去鼓励我嘅，系、 啊、 啦。 而 MV 都好犀利啊，即系睇翻 Anson Bean 即系最近拍嗰啲 MV， 尤其系啲快歌咧，全部都系即系咪真系都几极限嘅一啲挑战？因为我啲除咗跳舞以外，系有好多动作嘅元素啦，好好有电影感嘅一啲 performance 啦。呢样嘢系又系另一种享受嚟嘅，同 stage 以外。 系啊，我会话上年系。唔知点解我系咁同杀手呢个角色有联系嘅一年咯， 系，所以连剧都拍埋系咪？ 系啊，即系剧系杀手之后，MV 入面其实某程度上我三个 MV 你都可以话系一个杀手咯， 系啊， 系啊，即使 On My Grind 唔算系一个杀手，但系嗰个故事其实系讲镜入面嘅自己想杀咗现实嘅自己咁样，所以其实都系关杀手事咯， 系 啊，所以系难得地唔知点解一次过全部嘢都贯通到。 但你自己过往有冇对呢一啲 點樣講咧？呢一類嘅題材嘅電影啊，或者我唔知啊，動畫或者劇集，自己都中意睇，或者有時都會玩下呢一類嘅 game 啊。你有冇呢啲喜好嘅本身？ 我都會覺得自己係，因為我係一個我平時中意睇 superhero movies 啊，然後又會打機，動作片嘅時候通常有好多動作啊、打交嘅場面啦、啊。咁我會話我係真係中意睇呢啲多啲嘅，因為我覺得會冇咁同人生平時嘅嘢似啊，即係你現實世界好少發生嘅咁嘅事，即係都有，但係冇咁多發生喺自己身上，所以有時候你會想體驗呢一種，即係我之前有睇過個 YouTube 片就係話咧，呢一種係有一樣可能 masculine 嘅一種 trait， 一個可能你個 testosterone 喺個荷爾蒙就係想去挑戰自己，想去。即因為我哋以前遠古時候，我哋仲係原始人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要同其他人爭，同其他人打噶嘛， 好戰啲噶嘛。 係啦，咁某程度上，我哋而家喺啲電影度或者喺打機度會經歷或者會玩多啲呢啲嘢咧，就係、是、想類似激發翻我哋嘅荷爾蒙入面嘅呢一啲鬥心咯。係、因為現實世界其實未必會可以咁樣做噶嘛，同埋都未必係啱啦，因為咁樣即係會傷害到人噶嘛。但我覺得喺電影度或者我而家尤其是可以拍動作片嘅時候。可以經歷一啲咁嘅事係真係好難得，同埋係真係好，我會好珍惜咯。係啊，同埋都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可以拍呢啲動作啊嘅嘢嘅機會咯。 咁我想知道之前你話自己有時打機都係，你係咪玩嗰啲即係槍 game 啊？定係你中意玩啲咩類型嘅嘢？ 我主要係因為我自己唔知點解，就算係做運動或者打機都好咧，我就係唔中意做啲同人競爭嘅嘢嘅。所以我就比較少玩同 LOL 啊嗰啲，即係類似同對面打噶嘛，或者。online 如果你再多啲人玩一啲，都系一堆人喺度斗咁样咧，我就唔中意嘅。我主要系玩单机故事啊嗰啲，咁、就系咯。所以做运动咧，我都系中意玩滑雪啦、啊、攀石啊、踩板啊呢啲比较唔需要同人竞争嘅运动咯，系、啦。 咁需要同自己竞争， 即系咯，斗嗰好似系同自己挑战自己嗰种。 系啊，但系入面就系、是、斗紧嘅时候就系会可能即系打下其他怪兽啊，打下即系挑战紧一啲。一啲障礙物咯， 係 係啦， 但係嗰啲障礙物就唔係講緊其他嘅玩家啦，就係、是、一啲即係遊戲裏邊嘅啫咁樣，即係你唔係太中意嗰種，好似成日要同人哋比啊嗰樣咁 啊。係啊，或者可能我純粹覺得打機要成日咁樣，嗱你贏咗人哋又輸咗，咁又好似有啲猛，即係你輸咗又有啲猛，即係我覺得打機咁不如就來年都係輸壓就玩啲，係你輸咗，但係完全係關你事，即係如果你輸咗俾只 AI， 係 係啊。 同埋唔使咁大壓力咯，即係嗰啲咩排，即係有排名嗰啲嘢，好似好大壓力咁 啊 嘛。 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自己都有講話，譬如 superhero 你都係好中意嘅，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元素或者一啲角色，你自己都有諗過，希望喺自己嘅歌啊、MV 裏面其實都可以擺落去啊。即係而家可能未嘅，但係其實曾經諗過嘅咧。 我絕對有啊！即係全部睇過嘅戲，我都會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撈到落去咯。即係可能當我之前 Rise 嘅 MV， 我係一個類似忍者殺手咁嘅角色。咁其實我嗰個係有啲參考 Rain 之前做個 Ninja Assassin 啦，但係同時間又溝咗少少，我想溝少少 Deadpool 嘅感覺，因為你又會用刀嘅時候。但雖然我嗰次玩唔到槍，但我係想類似做啲咁嘅嘢。咁啊，好彩拍完個 MV 之後，即系咪道同埋阿輝又咁啱見到我呢個嘢咧，就覺得我有呢個 quality， 所以就殺手飛機又俾我做啦。咁嗰次就可以玩埋槍咯，所以係啊，真係係咯，正啊！ 咁玩呢啲刀啊、槍啊呢啲嘅武器咧，叫做喺 MV 或者劇集。咁你本身係自己都即係因為有睇開嘛。咁但係真係要去拍嘅時候，需唔需要事前都要唔知點樣學或者練咁先可以喺 MV 或者劇集裏面做到嗰個味道出嚟？ 我觉得兵器就一定要练嘅，即系当刀啊、九节鞭啊、刀仔啊，就算拳法嗰啲，如果你嗰日先练嘅话，就好似会好闷啊。同埋你嗰日先练，你点样都唔会做到嗰、那个你好，即系个杀手照计，你杀过好多人，你系应该好顺畅同埋好自然噶嘛。咁其实就一定要练咯，所以就系先前最好就系同武术指导，咁我咁啱同博师傅啊 work 过几次咧，所以就可以成日问定佢，我嗰日我会唔会话要练定啲咩动作啊？咁样咁就可以提早准备定，咁去到时杀到埋嚟嘅时候，我就唔会好急咁样先至知道要点样做咯，而系已经练熟晒咯。 系，咁你作为有跳舞底，即系对于自己身体嘅控制，好似都熟习咗好多年咧。其实去练呢啲即系叫做动作啊，或者一啲会唔会其实系相对容易啲噶？其实另一样嘢嚟噶， 系易啲嘅，同埋同时间，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好薄，或者可以 啲老師會話係曳啊，就成日會喺班房度周圍爬跳落嚟啊，只要喺個花園度無啦啦上面嗰層跳落樓下碌一下嗰啲咧，咁係啦，成日咁樣練嘅，咁不自覺地就練咗一啲拍動作片嘅時候可以用到嘅招式咯，係啊。 有冇谂过玩嗰啲 parkour 嗰啲啊？ 哦，我会啊，因为上一套戏有一幕类似捉贼咁嘅嘢咧，咁我咁啱又用即系无啦啦要 parkour， 我角色其实唔识嘅，但系咁啱要用到啦，咁我发现真系其实呢啲嘢系拍嘅时候咧杀到埋嚟，你突然间要嘅，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当其时我冇我细个时候冇玩开呢啲嘢咧，我嗰场就可能系爬梯落嚟咯，唔系跳落嚟咯，系啦，所以。 好唔同啦，即刻跳落嚟同爬就真系爽好多啊！跳落嚟就 系啊，即系所以我系开心好多嘅， 系 系啊，有得玩呢啲。 公司有冇叫你锡身啲啊，仔唔好去 咁尽啦。系咯，使唔使咧？真系 我觉得最紧要就系 keep 住，其实反而调翻转系要做多啲呢啲嘢咯，因为你越做得越多咧，你嘅人惯咗啊，你反而会冇咁易伤咯。但系如果你太驚，然後成日可能盡量叫自己小心啲，然後就反而冇運用你啲肌肉咧、反而平時可能行街落一級樓梯都有機會拗柴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喐多啲係好啲嘅。 係，所以今日上嚟見你拎住塊滑板上嚟啊，平時都喐下。 係啊，係因為真係噶，我嗰陣時咧，我直頭係好耐冇即係疫情啊嘛，咁啊好耐冇跳舞咧。我直头系入班房嗰下就咬柴咯，所以其实系唔你即系我唔系跳舞整伤噶，我唔系 系行路， 系啊，所以系真系要喐得多啲咯。 咁但系即系自己练习，即系平时无论系舞蹈啊，或者头先讲嘅各样嘢，一般嚟讲，可能你一个星期系有几多时间，可能分配落去俾自己，就算冇歌嘅演出啊，各样嘢嘅时候，自己都会花时间练，有冇话个 schedule 系点？ 我原先度咗個 schedule 就係每日都盡量每一樣嘢都做到少少嘅，即係可能我練咗一啲拳嘅 drills， 咁、我每日就至少花三分鐘去全部 run 過一次，咁至少你每一日都會 keep 住 fresh 啊嘛。但有時候當你忙嘅時候，又好似好難去即係做足啊。所以而家盡量就每個禮拜會照分到一日去做動作嘅嘢，一日去做打關鬥嘅嘢。然后希望至少有一堂跳舞堂，但系得嘅话，咁梗系全部变成两堂啦，系啦，咁就尽量去 keep 住咯。然后就练歌啊嗰啲都尽量，我每日记嘅，咁、我每日记就每日都会写低自己做咗啲咩。咁我大概，咁我写低咗嘅时候，有时懒咗或者做漏咗嘢，咁我 keep 翻每日记，我知道，哦，我呢个礼拜点解好似冇跳舞出现过嘅，咁你咪知道下个礼拜要跳翻多啲咯。 哦，系特登为咗而家呢一个嘅 practice 所以开个日记，定其实你向来都有写噶？ 我啲日记换过几次嘅，我一开头我最以前系就咁一本日记，真系写日记嗰种，就系、是、话啊，今日我经历咗啲咩啊，我今日可能我见到个女仔好似几靓，几开心嗰啲，我写晒。 系咯，应该系呢啲嚟噶嘛，写咩 schedule 啊？ 唔系啦，但全部都会写嘅。咁全部嘢写晒之后，我就觉得日日要咁样写咧系好，但系同时间如果真系忙啲嘅时候就做唔到啦。咁、我去到造星嘅时候就变咗另外一本日记，就系、是、咁日记本身已经写低咗哦 ，Monday、Tuesday。今日要做个嘢系咩啊？咁有啲格仔俾你填落去啊。咁、临瞓前又有啲啊、今日感恩嘅三件事咁样。咁我又有照跟住佢咁样写咗一轮嘢，都写咗一年到噶。 系 咁嗰个又几好嘅，但同时间又系虽然呢个写嘅嘢系简化咗啦，但系又如果你再忙啲，因为之后我入咗行之后就再忙啲啦嘛。咁、又再难 handle 咗咧，咁我而家个日记就变咗系纯粹一本簿啦。咁我自己就写低日期。然后嗰日做咗啲咩就好快咁就咁写个活动嘅名，咁就大概睇到啊。咁我临瞓前有 mood 咪写多啲你嗰日感恩嘅嘢咯，冇 mood 咁就写唔切就算咯，咁样咯。 最近有冇写啲咩感恩嘅嘢啊？最近 感恩啊？ 系啊，最近有冇写啲咩啊？ 哦，我都感恩有得访问嘢。 琴晚啊，可能琴晚写感恩，我听日可以去。 系啊，今晚就可以写诶感恩，今日有得去苏导音乐做访问，收到新嘅卷轴啦，咁啊。 系啊。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具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友。情感乱放大，有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而 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右游，难捉的变幻球，还望你开一串窗口。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吗？ 新闻翻嚟之后，会 Anson 编剧就喺度同我哋介绍呢一首佢嘅新派台作品，叫做《聪明豆》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提出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建议组建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新机构将会负责协调推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原先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承担的职责，包括研究拟定数字中国建设方案，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将会划入国家数据局。十三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任内最后一份常委会工作报告之中提到，过去五年，全国人大关于特区一系列立法和决定，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和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充分体现中央全面管治权，为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對於未來一年的工作建議，律政司說要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定不移推進國家統一大業。大埔龍尾村肢解案再多一人被捕，據了解是死者蔡天鳳前夫的一名女友人，他涉嫌協助罪犯，其後潛逃內地，最終落網，今日移交本港警方，案件累計七人被捕。另外，死者母親入禀高等法院，要求禁止其中一名被捕的疑犯死者錢家翁放球出售或者轉讓何文田加道里道的物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比较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同埋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心进灯，别往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 我系苏永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Anson Bean 喺度啦。咁、上年嘅歌咧就会听到系比较 powerful 一啲啦，一啲 danceable 再强啲嘅歌嚟嘅。咁啊，今年嘅新派台歌《聪明豆》咧就系、一首即系情歌，亦都放翻轻少少嘅一首作品啦。咁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呢一首歌，即系听完之后嘅一啲谂法。咁啊，交俾你揭晓，然后再详细讲呢首歌啦。 好、啊。咁我估先啦，因为我深信好多嘅 fans 咧听到呢一个《聪明豆》咧，第一句已经。暈低咗噶啦，冧到暈低咗就係、是、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嗰一句咧，我想估嗰句就係呢一句應該係本身冇 plan 會出現喺呢首歌入邊，可能係你係咪喺 studio 嘅時候嘗試去投入呢一首歌嘅情緒，然後可能自己試下講啲嘢，令自己投入啲個角色。咁然後可能阿舒文聽到嘅時候覺得，咦，好似有呢一啲獨白擺喺個頭度，好似幾好喎，好似開到個好冧嘅情緒喺度喎，咁不如我哋將呢啲元素擺埋落隻歌度啦。咁我估係其實係撞出嚟嘅呢一個位係。 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啦。咁我想估咧就係呢一首歌揀嘅風格嘅，因為頭先我講上年就比較 powerful 一啲啦。咁但係因為你向來比其他朋友或者喺我心目中嘅印象好 energetic 嘅，咁所以就算今次一首系 sweet 啲嘅情歌啦，叫做都好啦，嗰、那个音乐嘅底咧，我都发现其实系有翻咁上下嘅 beat 同 groove 喺度嘅，因为喺度幻想，如果 Anson Bean 唱一个真系好 acoustic 嘅歌咧，又好似会令到你要，我要忍住，可能未必系令到你最爽嘅一种风格，咁所以呢一首会听到有吉他，又有少少 band 嘅元素，但系 at the same time 一啲 beat 去住有啲 groove 嘅，咁可能呢一个就系你同舒文或者公司或者团队各样去寻找呢一首歌嘅风格嘅时候所谂嘅嘢啦，呢个系我估嘅。好啦，咁啊两样嘢你可以逐样揭晓啦，由嗰一句开场白去到个风格上面。 啊，咁今次系你哋两个都估啱嘅。 系、哎，好嘢。 因为系第一句咧，嗰阵时系舒老板觉得，你开头不如试下讲啲嘢啊。咁、我就讲啲嘢啊。哦，佢话即系我讲到一半嘅时候，我其实讲一样嘅。我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即刻喂，即系等吓做咩啊？做咩？即系小老板就话你讲嘅话咧，你就认真讲，因为咧可能即系剪落去嘅 ，OK？ 之后就OK， 系 咁我就 OK 啊 ，gir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you're driving me crazy， 我就咁讲一句啦。之后佢就 OK， 就剪咗落去啦。之后就吓，但系句嘢冇度过嘅，即系佢话系啊。之后就但系句嘢如果冇度过咧，可能系潜意识一啲，可能听咗一啲好多歌。最老土同最行嘅嘢嚟嘅啫，即系话系啊，但系即系咁样系 cliche， 但系就最直接同埋最容易令到人哋感受到咯。所以其实你咁样最直接就啱噶啦，我就哦 ，OK， 所以就拣咗呢一句做开头咯。 哦，但系嗰时冇听住音乐，就纯粹自己讲 嘅 啫。 哦，都听住音乐嘅，佢系播住个 beat 嘅时候就啊、你试下讲任何嘢啦，你幻想个女仔喺度之后，你同佢讲咁样咯。 系 啦。 咁但系有冇话呢一个？舒老板叫你做嘅呢个举动，其实系喺录嗰首歌嘅一个咩阶段咧？系咪其实其他都录晒，不过好似再谂下有啲咩嘅元素可以加落去，所以之后先做定系点嘅？有冇啊？ 哦，呢个阶段系因为其实当时候咧，呢首歌系一粒英文字都冇嘅，即系连中间啲英文 rap 都冇嘅。 系 咁系去到临尾嘅时候，舒老板话：，你试下加啲 rap 喺中间啦，因为好似有两个 music break， 有啲嗰度。可能可以發揮一下，咁、我就好啦。咁我就寫完先，我寫咗啲廣東話嘅 rap 嘅，即係佢就話覺得咁樣又太直白，即係太驚搶咗原本嘅詞嘅 flow 啊，所以就覺得你試下寫啲英文嘅 rap 落去，咁就會好似係 instrumental 喺個 background 度咁樣咧，咁就冇咁 in your face 講緊嘢咁樣咯，就比較似係個主角諗緊嘢啊。所以我哋就開始寫咗嗰兩段 rap 之後咧，就不如再試下。喺个头度加多句嘢啦，即系或者你两中间同后面都有咯，咁个头加埋又好似好啲，所以就系咯，就临尾嘅时候加咗啲英文 rap 之后，就再加埋呢句 ad lib 喺前面咯。 哦，即系所以话呢一首歌，大家听到你 rap 嘅部分，其实本身嗰度就真系 instrumental 嘅一个 music break 嚟嘅啫。 系啊，本身就真系就咁播个底 beat 咯，而家就系加咗呢个 rap 喺入面。 系，咁因为其实上年啲歌自己都有份参与喺填一啲。rap 詞啊咁樣喎，咁所以變相呢一首歌會唔會其實對於你嚟講，舒老闆提出你不如填一啲啦，你都覺得哦，其實都 OK 啊，都可以，因為做過啦嘛，已經係咪一個咁？點話其實都驚噶。 哦，今次就寫嘅時候係比較好急噶，我係直頭係錄，我知道嗰日一點鐘錄，係咁我係，但前一晚都錄到好似凌晨四點啦，所以係我起身啦，十一點十二點嘅時候， 咁就好彩，舒老板就话：喂，不如我哋褪到三点先录歌啦。咁我就多咗两个钟，咁我喺嗰两个钟度就可能食住碗麦皮咁样喺度写， 一路食一路写咁样，好快就写起咗啦。 咁就好系啦，好快就写起咗啦。咁写完就去到嗰度再微调咯，即系可能觉得诶呢、這个位好似恶得滞，呢、這个位啲字有时复杂得滞，不如试下又系咯变做。似真係同人講嘢啲啦，咁就 OK， 所以我就會話，其實我都唔會話呢個係一個 rap 啦，我會話比較似係真係一個獨白喺個歌入面，去令到觀眾覺得個角色係咁樣諗咯。 咁本身你話係廣東話嚟噶嘛？咁其實個意思係咪即係同而家嘅英文嘅意思好近？定話係點？我想知道。 本身我諗下大概寫啲咩？ 大概啲意思係點樣？ 我嗱我唔好記得啦，但係類似寫咗啲咩唔夠聰明，所以想食聰明豆，即係咩咩。但定系呢个系只系用喺口嘅籍口嗰啲咯， 系啊，我希望可以锡你个口咁嗰啲， 就好似唔好啦。 呢世有你就够啊， 系啊， 好你好老土啊，波成。 系我谂啊， 但系我想问一下 Anson 边你个人本身平时其实擅唔擅长去讲或者真系去表达呢一类型情绪啊，即系表达爱意，即系平时个人会唔会多讲出口噶？即系朋友对屋企人对一啲对象也好。 哦，即系直头可能对任何人嘅爱意啊， 系啊， 我会话熟啲之后，我开始嗱，我最近我以前其实都觉得自己系比较硬正，然后觉得share 呢啲位系比较赤裸啊，好似好肉麻咁样。 系 咁，我而家最近就开始由我啲兄弟开始讲先咯。 系， 即系可能有时候，因为我啲 friend 咧，其实好多都去咗英国，咁就我大部分时间都好似冇乜朋友喺身边，所以我通常都系可能。有啲咩唔開心啊？有啲咩事嘅時候，可能壓力大，或者嘅時候，我就會打俾啲 friend 去傾電話啦。咁我因為可能耐咗冇見咧，我就開始會同佢哋講話：，嘿，我真係感恩我遇到問題嘅時候可以同到你哋傾偈，有你哋喺度，因為係咯，唔係真係個個都可以咁樣噶嘛。所以我就開始會由呢啲位度開始去同大家講我感恩咯。係、 哦、 啦，但係就有時候可能屋企人啊，或者係可能其他工作嘅夥伴，有時候呢啲位咧。时机唔啱，或者因为同啲兄弟咩都讲嘅时候，就会觉得易啲讲呢啲位啊。但有时候屋企人啊，或者好多工作上嘅人，我都多谢，但系同时间又会觉得啊，好似突然间讲又好似有啲赤裸。咁就会系咯，我想借呢个机会多谢大家嘅，即系屋企人又好，工作嘅伙伴又好，身边嘅人都好，全部都系咯，即系我多谢佢哋俾到我嘅嘢咯，令到我可以。某程度上，佢哋嘅 support 令到我可以自由地咁样去做我想做嘅嘢，然后可以再将呢一佢哋俾我嘅爱去俾到我啲 fans 或者去做啲作品，去令到其他人感受到呢个爱咯。 系 系啊。 咁但系你会唔会系嗰种同另一半啊，或者同嗰啲 friend 讲挂住你嘅人？即系我觉得多谢嘅说话有时都可以，都仲明啲容易啊。但系挂住呢种感觉，我觉得即系未去讲到爱咯，就系讲挂住你有冇同佢哋讲，即系 I miss you， 可以有种示爱咁嘅感觉。 系啊，或者啲朋友好似你咁讲，佢哋已经喺外国，但系会唔会有同佢哋讲过？哇，其实有时真系挂住你，你会唔会讲呢啲嘢噶？有冇去到噶？ 定 系都太赤裸，好似。 挂住啊！我可能我未必话，hey bro， 我挂住你，我唔会咁讲咯。可能会话，系咯，其实都好似好耐冇见啦，系啦，诶，几时翻嚟啊？翻嚟啊，嗰啲啦， 好啲嘅。 另一半咧，有冇以前都试过，定系都系用其他 wording 去？ 如果另一半啊， 系啊， 唔系咁，另一半可能会用 WhatsApp 嗰啲就 send 个 I miss you 嗰啲易啲嘅。咁我有时候觉得英文地讲呢啲嘢咧， 容易啲， 系容易过广东话噶，唔知点解。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就算系你认识新嘅人都好，你用英文讲嘢嘅时候，唔知点解咧，可能我自己我系会觉得容易啲，好似可以不自觉，我自己都会好似热情咗咁样咯，讲嘢嘅时候。 系啊，即系嗰啲嘢冇咁尴尬咯，讲出嚟。系啊。咁但系如果你咁讲，即系要表达自己，有阵时都会觉得赤裸啦。咁呢一份歌词 ，Wyman 写嗰种你自己收到会唔会都觉得好赤裸咧？因为上年嘅你好强势，但系呢一份嘅歌词显得你好似啊内心里边有少少所谓弱，即系软弱少少啊，会唔会有呢个感觉？ 有啊，呢个其实我都几大呢个感觉嘅。 系， 因为当其时我系谂，我其实我就算呢首歌之后嘅歌，我都系会系一啲比较。硬正啲，或者就算系去到爱情嘅歌咧，我可能当遇到呢一啲情况，可能我模糊不清，唔知人哋系咪中意你嘅暧昧情况咧，我都未必会好似呢首歌嘅演绎方法咁样啊，好迷茫啊，点算咧？哎呀，我多么羡慕你养的狗啊！呢啲歌词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好似唔系好 feel， 即系我好似唔系好我咁样，或者系，但系即系我再消化耐咗嘅时候。 咁我覺得如果我今次係想挑戰自己去做一啲 soft 啲嘅歌啦，咁我未必一定要成日 show 自己最硬嘅呢埲牆俾人睇噶嘛。即係咁我都信，即係就算如果當我遇到一個好鍾意好鍾意嘅女仔嘅時候，咁其實我都會有呢啲赤裸軟弱嘅感覺㗎嘛。同埋可能就算我話我而家呢一刻我遇到任何即係愛情嘅情況，我唔會咁樣反應或者唔會咁樣諗，但係咁我可能以前中學嘅時候其實都有啲咁樣嘅回憶可以剪埋係砌到呢一首歌想表達嘅嘢囉。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我某程度上我係將嗰個硬淨嗰個包袱就要搣咗佢，我先可以唱到呢隻歌咯。所以系我会话系真系一个挑战嚟嘅，但同时间亦都令到我觉得，有时候又可以拥立啊， 拥抱 啊，拥抱埋自己嘅类似呢一面咯。 系，咁有冇话几时有一个念头就系，咦，不如展露自己 soft 啲嘅呢一面，即系呢一首歌嘅 theme 其实有冇话几时谂 出嚟？ 系啦，同埋点解会觉得，可以做下呢个 topic 噶？ soft 呢样嘢咧，我系越做嘅时候先发现要越展露嘅。 系， 因为我最初期我系其实系上年我做咗三只歌之后，我嗰三只歌都比较硬净。 系， 咁我就觉得，不如第四首歌我哋嚟个反差啲，圣诞节嘅时候出首温情 ，OK， 温柔啲嘅慢情歌啦。但我系会谂个词会唔会都系比较，即系你可以惨，但你可以硬净地惨嘅。 系， 但系就系啦， 即系你唔要我唔紧要，我自己都会活得好好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即都系慢嘅情歌，但系就会系有少少都系有啲态度喺度。 系， 但系就所以我当其实原先系净系谂住我做一个 soft 嘅曲风啫，咁啊去到收到份词嘅时候就再觉得，其实不如试下除咗 soft 嘅曲风，咁不如做埋 soft 嘅演绎、soft 嘅词、soft 嘅对白咁样去唱呢首歌啦。咁就系咯，系。唔係我 expected， 但係出到嚟嘅時候發現，咦，其實我的確係有呢一面，同埋都 work 嘅喎，係咯。 同埋會唔會係因為個編曲今次嗰個風格上都會幫助到，令你容易啲展露你呢個柔情啲嘅一面咁樣咧？ 曲風上面咧，頭先講到嗰個位啊，就係話係咪加咗啲快啲嘅， 有翻啲 beat 喺裏邊嘅， 係啦，有啲快啲嘅 beat 喺度，同埋另外首歌好似有啲 urban sound 咁樣咧，其實係。当其时系冇嘅，当其时系真系吉他 band sound， 原先系谂住玩 J rock 少少，系啦嘅嘢嘅，但系就我就再，因为我做紧嘅时候我就再谂，但系唔系，因为我嚟紧嗰几只歌，同埋我之前嗰几只歌都系比较我会话 trap 啲嘅嘢，或者系硬净少少，咁如果呢一只歌完全直头 soft 得滞咧，我又会惊同我个 image 完全甩咗出嚟啊，即系我都想。即系就算我做呢只，即系想挑战自己去做啲 soft 啲嘅嘢嘅时候，都 keep 到所谓可能我嘅风格或者我嘅少少我个 touch 喺度啦。所以就苏老板就觉得，咁不如我哋个底 beat 照加翻少少轻快啲嘅嘢，令到你唱嘅时候你又可以 light 啲咁样，咁就会似啲咯。所以就系啦，系我哋录到中间嘅时候就觉得要加咁样去改一改，咁就去类似 blend in 翻我。前后嘅歌咯。 哦，咁因为今次个曲系阿 Larry 去做作同埋编啦，咁呢一个系点样物色翻嚟？喺佢嘅 library 度啊，定话系真系 tailor made for 呢一首歌咁啊？ 哦，呢个系真系当其时苏老板，因为一开始系揾咗苏老板去做一只慢嘅歌先啦。 系， 咁啊，苏老板同我试完好多好多只歌，即系我觉得当其时我系试咗MC 啲歌、J 风啲歌、林家谦啲歌、Dear Jane 啲歌。咁纯粹我 系 当 cover 咁样唱佢哋啲歌啫。咁我唱完之后咧，咁苏老板就觉得 OK， 我哋做首 band sound 呢个嘢，咁就再度身订造，就跟翻我 range。OK， 我唱啲字可能系要唱，唔好唱咁密，因为咬字唔够快。 系， 然后要啲字嘅长短啊，啲音几高几低啊，全部就度啱晒之后咧，就再俾 Larry 去度身订造嘅。所以是真的由零砌起的呢首歌。 咁头先你讲话揀一啲歌去俾苏老板听，系咪即系其实佢想透过呢个过程睇下你唱一啲抒情歌或者慢歌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质地或者嗰个能力系点样样咁？ 系啊，即系类似 test 下我唱唔同歌嘅情感嘅演绎啦，或者系我嘅即系我个 range 唱唔唱到。呢啲歌啦，同埋系咯，咁去试我把声最适合边一个曲风咯。 咁头先你提嘅歌手，你拣嗰啲歌，你系按咩准则拣？系即系我自己中意啦，定话系定系点样样噶？有冇啊？ 我真系纯粹自己中意嘅咋，系啦。 例如拣咗啲咩去试唱嗰时 啊？嗰阵时啊，我有拣 J 风嘅《思念即地狱》啦。 哦， 咁嗰、那个 呢首 嗰度咧， 系啊，嗰个上 有啲危险啦。之后再拣。 MC 反對無效啦，咁又係非常之有挑戰性嘅一首歌嚟嘅。之後我又再揀林家謙，我又唱 下一位前度， 係係係。然後張敬軒，我又唱有一首歌係 《蔡勒斯的愛》， 係啊係啊，之後又係非常之有挑戰性， 係 係係。DJ 就係唱類似那裡只得我共你嗰啲， 系啲 歌， 所以都系拣啲自己本身中意嘅先去睇下边一啲舒老板觉得即系觉得啱数咁样。 系啊系啊。 舒老板有冇赞你边首？即系可能听完你其中一首之后赞啊呢首你唱得特别，唱得几好， 即系啱数嘅似系呢一个方向。 佢会觉得系林家谦沟少少 Dear Jane 嘅 feel 哦。所以就初头有谂过你话系即系 J Rock 少少，就因为 系 点解啦？系啦，咁去到即系定好咗嗰个风格啊，咁跟住喺录音嘅时候，咁会唔会呢一首歌？因为前期头先一路听你讲一啲准备啊，一啲思考嘅时候，咁喺录音方面同苏老板去 work out 会唔会都比较快手啲咧？可以今次， 即系你话录嘅过程 啊，系啊，会唔会都几顺利啲？话唔系，原来入到去要摸索都有几多嘢要试嘅。 冇啊，其实试完我哋只不过系拣咗个曲风啦，但系点样演绎嗰啲嘢，其实都要由头再嚟过嘅。 系， 所以其实。试嗰度我哋好似试咗两日，然之后咧就再我哋揀咗呢个曲之后，我哋乱咁填咗啲词落去，嗰度又试咗两日，即系再正式录首歌咧就录咗15日，所以如果计埋少少临审嘢咧，咁我估总共系用咗20日到啦，所以呢首歌系咁多首歌入面用嘅时间系最多咯， 系啊，咁我15日花得长时间系在于啲咩？你记唔记得？ 主要系。因为呢我平时 rap 嘅时候或者系唱其他歌呢我都会揀一个当我而家讲嘢呢把声呢个位嘅。 系 比较低沉呢个位嘅。但系当你如果去到一首唱温柔啲嘅慢情歌呢我咁样唱又会好似好骨㗎嘛。所以其实就要即舒老板就系咁要 tune 我把声去一个高啲即系可能摆高少少然后试下讲嘢温柔啲咁样去好似每一只帮每一只字按摩咁样呢。但系咁样就其实系我会好唔惯。然后就要我要成日记住 ，OK， 我要将把声摆上去，我要试下咁样去咬啲，即系我要再谂埋点咬字啊嘛，然后再咬埋字啊，再 handle 埋啲音啊，嘅防即系唔好走音要唱啱啊，再去到加埋啲情感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多嘢要做准咯，即系可能有时候加情感，情感啱嘅时候嗰啲嘢又错，系啦，嗰啲嘢啱情感又错，同埋最容易系因为呢首歌咧，佢系俾到人一种唔开心嘅感觉，但系其实。舒老板想嘅演绎系少少黑色幽默咁样啊，即系有少少似系挖苦紧自己呢一个状态，即系唉，我真系摸唔着我个头脑啊！呢、這个女仔搞到我，即系我又想有少少呢种开心嘅，即系唔系开心嘅，即系少少笑紧自己咯。咁系就唔会去到好唔开心、好苦惨情咁样噶嘛。 系， 但我成日就会不自觉俾啲词带咗去一个惨情呢个位 置。但其实因为 sweet 噶嘛，你中意个女仔噶嘛，那个女仔同你好 close 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个难度咯。 咁啊，今年2023年咁有呢一首歌啦。咁啊，今年有冇一啲嘅 plan 已经即系、已经谂咗啊？今年大家可以期待嘅咧。 啊，今年嚟紧咧，电影方面咧就会系出翻上两年我拍嘅所有电影咧。 系。 应该今年都会出噶啦、 哦， 所以大致上都有成有几套啊，所以我系哇好期待啊！即系突然间今年唔单止系可以喺银即系电影嘅荧光幕见到我啦，即系仲系可以系睇几套咯。由歌方面，我暂时就嚟紧嗰两只歌嘅 M V 咧，因为我嗱我聪明到嘅 M V 咧，我就觉得拍得太轻松嘅， 系 你当我变态又好又成啦。总之我就觉得好似 冇人死 嘅 啫，咪 点解我冇力嘅？即系唔系即系我冇用过力，我唔攰就。我又冇唔辛苦，系因为我拍 Love Pain 嘅时候咧，我瞓咗喺个即系冬天成地湿晒，我瞓咗喺嗰度成两三个钟，咁就一路好冻好冻咁挨咁样，好似死咗，真系好似死咗咁样啦。拍嗰场，即系我今次我觉得今次拍咗14个钟，然后 好舒服， 冇出过汗，舒服，又唔攰，又冇话特别要挑战到自己嘅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好似吓咁就拍完嘅啦，但系出到嚟又好睇，之后就哇。 可能呢个就系个威文讲嘅聪明豆咯，就聪明啲嘅时候，其实唔使咁辛苦咯。 系，其实系噶。虽然个身体感受唔同啦，但我而家谂下次送一句咩俾佢咧？ 咩啊 ？Anson 变态啊，佢有啲变态， 好想挑战多啲自己。 系，所以总之嚟紧两只歌，我就会个 MV 我唔会咁轻松啊。 系，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住 Anson 变今年无论系电影作品啊、音乐作品嘅呈现啦，睇下有几辛苦同埋几变态啦，可以留意。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初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长 ，I just wanna be the one。前和散射至个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动作纠结的心情，要我爱你，我愿做到死。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只想玩出了火，留铭心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魔，完全无需分这魔世，旧也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我也要赌上一切，你要将我浪费，爱得入迷，痛得入迷。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喜欢的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到死。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冷静心境， give me love， give me。 身边嘅 Love Pain 啊，听日五点见。